02-8281890，南京医维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000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我是玉坤。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关注以下内容：教授大闹赴美航班，大学教师卢勇在登机后因升舱事宜与机组发生冲突，极力争夺中数次高喊“我是美国人”，并将赶来的三位民警咬伤踢伤。卢勇为美国宾州某学院副教授，被西南财大聘为海外短期讲座教授。校方声明即日起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关系。那么旅客登机后能否随意升舱，严重闹事有何法律后果，体面的教授为何会如此失态？挟尸要价，小伙跳江自杀，父母付不起捞尸费，遗体泡了三天，是重利轻义的挟尸要价还是合理收费？打捞尸体的收费标准谁来制定和监督？如何破解捞尸困局？政府又如何完善公共救助？好，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这个案件呢，是教授大闹机舱，大喊我是美国人，遭刑拘。据新京报报道，近日一则男子大闹赴美航班遭刑拘，疑为西南财大知名教授的消息引发热议。事发后，西南财经大学方面回应称，涉事人员为该校的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特聘主任卢勇，同时声明即日起解除聘用合同关系。报道称，卢勇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信息与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这件事情呢，还要从12月6号说起。6号下午的4:30，上海赴美国纽约的 UA087 次航班已经到了起飞时间，但机舱内发生的冲突致使该航班延误了1.5小时。据目击者透露，购买了经济舱机票的卢勇先后两次坐到了商务舱，并要了香槟。机组人员第二次劝离时，他提出了升舱要求，被告知升舱要支付$6000，于是他又回到了经济舱。回到座位后，他开始打电话。16:55，一名警察上机给卢勇看了一份文件，请卢勇下飞机，遭到拒绝。随后另外两名警察上机，三人采取强制措施要让卢勇下飞机，无果。据民警介绍，第三次劝离时，卢勇一边对着其他乘客拍照，一边戴着眼罩一直大声喧哗。目击者说，此时旁边有一位乘客指责卢勇的行为，卢勇冲上去准备攻击那位乘客，警察见状迅速将其控制，最终民警将卢勇带离机舱。一位网友录下了现场的视频，卢勇在极力挣脱中数次高喊干啥子，我是美国人。据央视的报道，由于在带离卢勇的过程中，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的三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两人的手脚被咬伤，另一人的胸部被踢中，导致肋骨软组织挫伤。经警方的检查，排除卢勇精神异常、醉酒或吸毒。目前，卢勇已被警方刑拘。而对于卢勇宣称自己为美国公民一事，央视报道称，卢勇只是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针对此事，西南财经大学回应，卢勇于1994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现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副教授。2015年8月，西南财经大学聘其为海外的短期讲座教授，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特聘主任，每年来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4个月。学校决定从即日起解除与其聘用合同关系。不过呢，也有媒体爆料说，卢勇确实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有关，不过是级别要低于分校很多的黑泽尔顿校区的副教授。宾州州立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公立大学，在全美有24个校区，近10万学生， 其中最大的主校区在帕克，而黑泽尔顿校区是属于级别较低的社区学院级别，只有1000名学生，包括全日制、非全日制，仅有8个本科专业、5个专科专业和一些提供各类证书的课程。卢勇所在的信息与科学技术学院仅有2名教师，除他是副教授外，还有1名讲师。目前黑泽尔顿校区方面确定卢勇6号乘坐航班并非公务出差，属于个人出行，而近期卢勇教授的课程面临空缺，校方正协调解决。面对其航班上的行为，校方暂时不便评论。还有报道称，据美国评师网的消息，自2008年开始，美国学生对卢勇的评价有优、中、差不等。不少学生反映其课程简单易过，说话有较重的中国口音，课上喜欢大笑。也有学生表示不知道他上课的主旨，临近考试看看书就能通过。那么相关的事件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这个事情呢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首先，作为旅客在登飞机以后是不是可以随意的升舱，如果要严重闹事的话，是不是飞机方面有可以拒载？ 是这样的，就说旅客跟航空公司之间它是一个合同关系，是个运输服务合同。那既然是个合同关系的话，合同法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契约自由，就说你来跟我签订一个合约的话，那么我们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这样的话你就要经过一个协商同意，这样才可以。那么说如果说单方提出了个请求，那就刚才所说的随意，就说你提出一个请求我没同意，这样的话那就是随意了，随意升舱那当然是不可以。但是根据司法这个规定来看的话，包括合同法的精神，包括这个生活实践来看的话，就说原则上你在起飞之前你可以办你的升舱服务，你拿上你的相关的那个卡或者是你的手续，你可以办那个升舱服务，或者你在飞机机舱上面你给机组人员提出要求，但是机组人员的给你办升舱的时候，他也要依据相关的流程和规范来办理。如果不符合相关的流程和规范的话，那也是不能办理的。那这样的话提出这样请求的话，那作为这个机组人员包括航空公司可以拒绝，拒绝的话那这样就不能提出要求的人都不能强求。如果这时候强行的就是说提出一些要求，要强制契约或者就是说扰乱了这个机舱内的这个秩序的话，这时候航空公司或者机组人员会做出决定，就说要进行制止，要进行相应的规范予以处理，或者求助地面的一些治安管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警力啊，或者是外围的一些方面来进行处理，这是可以的。有这个权利。 我们看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卢勇在飞机上曾经高喊我是美国人，后来呢据媒体的报道呢，他只是拥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那么即便说他已经是美国国籍，已经是美国公民，是否要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呢？ 就是从案件的细节来看的话，就说他是美国人。那其实这样非常有意思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法治文明程度更高的一个社会。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他真是美国人的话，那他更应该带头遵守法律，就像在美国一样的遵守美国法律一样的话，在中国来遵守中国的法律，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客观事实上他还不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他只是持有美国的绿卡。那其实的话根据国际法来看的话，他仍然是中国公民。中国公民的话其实他更应该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制裁。所以说这是一个层面。还有第三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国际法原理，就是说在中国管辖的领土领空或者中国的航空器或者轮船上如果发生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中国法律是有管辖权的。举个例子，这个飞机就是飞到美国纽约，它如果是中国的航空器仍然要接受中国，他如果在上面有违法犯罪行为，中国法律仍然可以管的。这样会看非常有意思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航空器飞到了纽约，在纽约的领空的那个领空或者降落到纽约的这个国土上了，但是这时候的话如果有人在这个航空器上，中国航空器上进行违法犯罪，中国法律仍然有管辖权。就是这是一个国际法的一个原理，或者也是个基本常识问题。 就 不管你的国籍是什么，其实啊， 对。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当中，目前呢是有三位民警不同程度的受伤，两个人被咬伤了，那么还有一个人呢胸部被踢中，肋骨软组织挫伤。根据这样的情况的话，卢勇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相应法律规定来看的话，我们国家相应的还有程序法，具有实际法还有程序法。那么说对那个就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管辖，我们国家管辖原则是有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这两个原则结合的问题。其实在上一个问题当中已经谈到了，就是我必要时候你是中国人，我就可以按中国法律来管你。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外国人，你在我中国的国土啊，或者在我的领空啊，或者在我的航空器上面或者轮船上面进行犯罪违法行为的行为，我仍然可以管辖。那么作为他这种行为的话，那么从目前的相关事实来看的话，可能涉嫌妨害公务罪的可能性更大。 嗯， 因为我们国家目前来看的话，都说对警察的人身伤害方面的话，没有特别法律的一些条款的规定。但是就说从本案来看的话，人家已经是机组人员已经求助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已经按法定程序进行了出警，进行了法定程序出警后的话，对他采取了要求采取一定措施，在采取措施的行为当中，他对警察进行了人身伤害。那这样的话，其实表面是对公安人员的伤害，其实它对法治秩序的一种损害。这时候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法律里面就是对警察损害当中包括国家机关这样的一个公务的这样一个程序的一个保护，那就是有人在这个执行公务过程当中不遵守国家法律相关规范，扰乱了秩序，拒不执行，拒不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 嗯，也就是说它不但是妨害了这个航空飞行的上面的这个秩序，而且是妨害公务，是吧？妨害公务的事情， 基于他已经扰乱了这个社会的一种， 扰乱了秩序， 一种管理秩序，一种公共这样的管理秩序，因为有不特定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嗯， 飞机上有好多人，这样的话，人家已经发现了情况之后，人家已经报警后是警察是依据法定程序出警的，出警后的话，那警察是代表法律，他执行法律，这样的话，作为这个教授，他应该配合。做笔录或者是代理，他要个配合，但是他拒不执行，况且还把警察咬伤，这样的话就是妨害公务罪。咬伤的行为的话，可能就是考虑的情节，就是作为本案的话，考虑他的情节，就是说是否严重，还有造成社会影响是否恶劣，来做一个考虑。 另外，从卢勇本身来讲，他是一个大学的教师，那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然是极其不文明的一个行为，那也是有违师德。那么如果考虑到他和大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是违反了聘用合同当中的一些规定，严重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那么学校方面是不是可以单方面的来与他解除合同关系？那么即使说最后卢勇这个事情好像这个程度还不是那么严重，并没有真正的受到刑法的处罚。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涉及了劳动合同法的内容，还涉及了民法的内容，其实还涉及一些其他法律的内容。因为师德的问题，它是一个道德规范的要求。其实我们国家包括世界惯例，对不同职业的人的话，有一些道德规范要求。比如说医生救死扶伤，比如说老师教书育人，包括律师，也有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这样的话说，道德规范的话，它是在行业内的话，它是受约束的。就是说在法律之外，他要更承担一个道德上的一个约束和标准。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他更应该是教书育人，就是不但要教给学生的一些 知识， 同时他还要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生活当中的话，他更应该以身作则。但是本案来看的话，他作为教授的话失态，或者做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其实这样的话对社会上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就是说比常人的一些影响要更为恶劣。这是一个。第二个来看的话，就是说是否能用人单位能依据他违法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其实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劳动合同法也有规定，就是说如果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限内，就是这个劳动者如果发生了违背法律或者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话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予以补偿和赔偿。这个我们国家劳动合同法也有明确规定，就是说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如果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或者是规章制度，或者就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或者这种行为，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有的。但是这里面一个细节需要的是要提醒广大听众，就是说这里面的话也有个程序，就是说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有个查证属实的程序，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案件还在发展进行当中。 嗯， 这个行为这是媒体的一些单方的报道，究竟就是说经过司法机关或者经过相应的权威部门，就是说最终查证属实的事实是什么样的还不清楚。 嗯， 说最终这个教授是否真的违法犯罪，仍然需要法定证据予以证明。所以说，简单的在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做法也并不妥当。 嗯， 就说 有点操之过急。 操之过急。 嗯， 举个例子说，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罪犯，那他也要经过人民法院审判， 认定他确实犯罪了， 是这样。就是说，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不能说他是罪犯。 嗯， 即使大家看到他已经犯罪了，但是这个要经过一个法定程序。 嗯， 所以说，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其实也要谨慎，就是说要对这个事实查证属实，是否公安机关已经出具了相关的证明， 嗯， 或者人民法院已经出具了相关手续。再另外一个，作为被处罚的劳动者，被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劳动者，人家享有一个权利，可以申请劳动，向劳动部门申请那个仲裁，劳动仲裁。同时，人家还享有一个权利向人民法院起诉。 嗯， 所以这时候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更加应该谨慎，就是要查证属实后再做出更为妥当。 那么这件事情呢，也让我们联想起啊，前不久，今年的九月份，有几名乘客呢，因为航班延误，在泰国的机场闹事。那么在十一月的时候呢，当时是被国家旅游局列入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那么在飞机上、航班上发生类似这样的恶性的事件，会不会被列入到黑名单？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两个方面的。 嗯， 一个是就是说，我们国家逐步的建立一些公民的一些个人的诚信方面，包括个人行为方面的一些档案，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法律的它的执行力，包括法律的管辖的范围，它是受限的。 嗯， 这样的话，在法律之外的话，辅助一些道德层面或者一些民间层面的一些约束是必要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包括在旅游方面，还在其他消费方面，可以建立一些个人的不良的一些行为的记录。这样的话，比如说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国外或者在国内一些景点上进行一些刻画呀，刻画景这个景物，或者一些其他的轻微的违法行为，因为法律还制裁不上。 嗯， 但是把它列入一个不文明的行为的这个名单当中，这样的话对他个人也是个警示，其实这个是必要的。第二个问题呢，航空公司的黑名单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在很多年前争论很久，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航空公司把他认为不受欢迎的人，或者跟航空公司产生了经济纠纷、产生了诉讼或者发生矛盾的人，把他列入这个黑名单。这个在国际上也有黑名单这样的一些做法，但是黑名单我们的关键是要严格限制范围。比如说，根据一些经验来看的话，只能把一些有暴力倾向，或者就是说对航空公司有损害。有明显的损害行为，或者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对其他人会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危险的，就是说对航空安全有影响的有这方面的人， 嗯， 必要时候列入黑名单是可以的， 不能无限的扩大， 但是不能无限扩大 黑名单的范围， 黑名单范围，因为他黑名单的这样设置的话，他设置程序、设置主体，包括他设置后对公民的一些人身权利会造成影响，他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行为，所以做出要非常谨慎。况且他程序是。是暗箱操作， 嗯， 不是一个对外公开的程序， 嗯， 所以更应该谨慎， 嗯，对。另外呢，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呢，是因为它有一个反差，也就是说呢，卢勇本身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啊，而且呢又是一个海归，好像这个光环很大，学历很高，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也不乏高学历的一些人啊，出现名不符实啊，甚至是出现这种违法失德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里边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深层原因非常多。第一个深层原因的话，就是用人单位，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高校啊，或者国外一些高校，在就是说聘用人员的时候，对这个人员的了解程度，还有他的个人的一些诚信方面的档案的方面的建立方面，确实就说目前的、这个、 了解他不全面， 了解不全面， 嗯， 因为目前的这个相应情况来看的话，过多的强调他个人的学术研究能力， 嗯， 再说他的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对他的个人道德方面考虑较少， 嗯， 这样就是私德呀，或者是这个方面的考虑少了一些，所以这方面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说社会的这个环境， 环境可能对他就是有些影响。 嗯， 比如说就是社会上就说他认为他有是具 有光环海归是吧啊， 找到了机位或者具有一些其他的光环，这样的话就是他享有一些超国民待遇，这样类似超国民待遇这样一些对待。 嗯， 就大家就说给他更高的 尊重，让他的心理也过度的膨胀， 心理过度的膨胀，这样会造成他在一些方面享有特权。 嗯， 也就是特权思想在起作用。 嗯，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也是相应法律缺失。 嗯， 相应法律缺失就是说对这个他们这个行业比如说教育行业，是否也像我们律师行业一样的话，它是有我们律师的一些职业道德和规范的一些法律要求。一旦每个律师违反的话，要受到一个机构的一个 相对比较严厉的一个行业方面的一个惩戒。 严厉的时候，必要时候，如果律师的话有违反职业道德情况的话，严重的话可以吊销律师执业证的，暂停执业这样一些行政处罚的。但是教育行业这样的行业还没有， 可能就是相对缺乏。 行业方面还缺乏，就是说行业管理的相应一些规范。 那么说到这个法规的缺乏呢，其实卢勇这个行为把警察又上嘴了是吧，咬伤了，一踹一脚把这个肋骨也踹伤了。那么这样的行为也是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呢，大家也在热议的要不要设立袭警罪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在这里稍微的扩展一下，说一说这个袭警罪的话题，为什么大家会有尽快设立袭警罪这方面的一些呼声呢？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话题，其实我们国家也在多年进行一个讨论。讨论的话就是说，我认为袭警罪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设立是迟早的事情。 嗯， 就是说可能是近几年就会发生，就是可以变为现实问题。 嗯， 因为在全国各地陆续的也发生了多起就是暴力抗法这种行为对警察造成伤害的行为。 嗯， 那么说在发达国家有袭警罪，袭警罪就是说只要因为警察他就是执行法律，代表法律，如果说对警察进行了伤害，那就是构成袭警罪。我们国家目前只有一个妨害公务罪，对袭警罪这块还没有做过多规定，这也考虑到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公安的权力边界还有待再进一步的明细，对公安的一些权利还要需要进行一个限制，对他哪些行为能做，哪些行为不能做，还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等这些全部明确后，设一个袭警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短暂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节目。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Two。详见官网。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是玉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近日一则消息引发广泛的关注，一度位列新浪社会新闻点击的第二位。一位小伙跳江自杀，父母因为付不起捞尸钱，导致遗体在江中泡了3天。10月30号，四川一位男子邓某跳江自杀，12月3号遗体被渔民发现。在一张新闻图片当中啊，我们看到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两位农民夫妇哭倒在岸边，痛失25岁的爱子，犹如晴天霹雳。夫妇两人去认尸，而捞尸的渔民却要收18000元的捞尸费。因为家中经济困难，夫妇俩拿不出这么多钱。后来呢，经过协商啊，对方的要价是降到了8000。但是依旧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让遗体在水中泡着。后来经过民警方面的协调，双方定价降到5400元，遗体被打捞上岸。打捞者说，捞尸啊，这个工作不吉利， 收辛苦费是理所当然。而死者的家属方面就说，这些钱呢，全都是向亲属借来的。他们认为捞尸费太贵，对方是在挟尸要价。那么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来为我们做分析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看，捞尸体，对方要价，一开始要18,000，最后降到5400。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它是属于一种合理的市场收费呢，还是像死者家属所说的，这是一种重利轻义的挟尸要价的行为？ 其实按本案情况来看的话，家属可以拒绝付款的，但其实就是有，确实是事件当中被他们这样的话逼迫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较弱的地位，他们是没办法。 嗯， 因为这个问题跟刚才上面那个案子的问题其实具有相同之处。 嗯， 刚才提到契约自由，就说他来进行给他人劳斯之前的话，其实严格说双方是有个合同关系的。合同关系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专业的捞尸人员，他需要告诉跟人死者家属之间要一个协商一致同意，他不能主动去跟人家捞尸，捞完尸之后说，哎，实际在他这里叫人家付这个捞尸费。所以说这块的话，这个问题是，就是说按目前国家的相应法律规定来看的话，家属可以拒绝付这些费用，可以理解为他是个自愿行为。 嗯， 就是捞尸的人他是个自愿的行为。 嗯， 他并没有对这个捞尸过程当中的这个报酬啊，还有他这个标准呀、啊，达成一个一致的协商。它是一个强制的这样的一个嫁给人家这个家属的一个条件，按法律规定家属可以不给，但是家属迫于这个现实的情况，死者为大，他们可能考虑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因素，这样的付一些费用，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说这个层面双方达成了对这个劳斯的一个这样的协议，那么这个价格问题它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比如说他付出了劳动， 嗯， 他可能用到一些器械或者有一些参与一些人力啊一些技术，这样的话根据民法他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是可以的，就是这是法律受法律支持的。 嗯，这是两个方面的， 两个方面、 嗯、另外从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让大家也比较纠结，一方面呢这个自杀者的遗体的打捞啊，有人捞了之后要钱、嗯、这个而且这个家属方面呢又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于是呢这个事情就只能任由他在江中泡了3天。那么像打捞尸体这个事情，我们政府有什么部门具体来管这类的救助吗？ 从目前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看的话，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嗯， 但是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说在这方面事件的话，应该归我们民政部门来可以管。 嗯， 就是属于民政部门来一个职能范围，就是说你可以对这个就是说公民啊或者意外的之后在江当中这个打捞尸体的这个，比如说提供一个这样的帮助啊或者服务啊，这样的一个纳入他的规范管理范围。 嗯， 这样是可以的。 从这个报道当中我们看到呢，这个农民啊，他们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组织的一个打捞队啊、嗯、这个像这种民间私人的打捞队具体应该由谁来管理，有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进行规范？ 目前来看的话，相应法律是明确的法律规定是没有。 嗯， 但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有民法通则还有合同法这样的还一些规范来进行一个调整，就说它是一个私权的行为，它要纳入这样的一个也就是协商，包括民事规则公平合理呀、啊、这样的一些规范的调整。同时还有我们国家还有它，如果它这个打捞队的话进行工商登记，那同时它还适用公司法商法的相应规范来进行管理。 嗯， 对。 除此之外呢，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就是他这个费用的问题。你看他一开始要价18,000元，后来讨价还价，这个降到8,000元，最后经过警方的协调呢，是降到5400元。那么对于这个打捞的价格，现在收费的标准，有没有一个规范和谁来做这样的一些？ 这个目前是这样的，如果他是一个市场行为，就是说进行了工商登记， 嗯， 或者这些相关部门进行了备案。那这样的话就是要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管，比如说价格部门可以监管， 嗯， 物价部门可以监管，同时的话它对社会的一些影响会造成一些影响的话，国家相关部门也可以直接干预。 嗯， 同时如果它是市场行为的话，按市场的话竞争的这样的规律来看， 就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是可以考虑的。 嗯，另外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是不是我们政府的公权力也应该思考怎么样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能够加强我们的公共救助体系的建设，您有什么建议？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基于我考虑，就是对这个方面事件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形象，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范围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国家民政部门必要时候可以介入，可以纳入职权管理范围。 嗯，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们国家必要时候可以在类似事件上设立一些公共基金， 嗯， 社会基金，就是说让 对一些弱势群体， 比如说生活确实。